今天万众期待的重阳节特别活动来了，您肯定想不到，双重惊喜带给您。第一呢，价格比以往的直供价99元一盒还要再便宜，因为本次买羊奶直接送羊奶，99元一盒买6盒送一盒，等于594块钱，您拿回家7盒，连喝3个半月，每盒秒变84块。 不仅如此啊，您还能够再免费拿走一瓶来自于状元之乡会宁的冷榨亚麻籽油，凉拌炒菜直接喝都是可以的。这一次呢，买羊奶送羊奶再送亚麻籽油的福利啊，是专为重阳节定制的，之前从来没有过，而也只有3天。活动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其实提到亚麻籽油啊，真的太好了，而且贵。去商超看一看，一小瓶呢，大概要100-200左右，因为产量少，营养高，富含了多种的营养物质，像阿尔法亚麻酸、高级脂肪醇、甾醇和氢类等各类的营养物质。即使是需要在日常饮食当中少油、少盐、少糖的老年朋友们啊，都非常适合来使用。 是，而本档重阳节的专档，您只要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594呢，不仅是可以享受到3个半月7盒羊奶粉的滋养，同时还有一瓶冷榨的亚麻籽油，就是免费赠送的。真正落实到1+1=2的健康主题。但是呢，唯一的遗憾是活动只有3天，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有朋友就说了，年轻的时候呢，应酬太多，不知不觉的就进入到了中年发福的阶段，油腻腻的外卖快餐可不敢再吃了，要吃啊就要吃健康餐，吃健康油，喝健康奶。还有朋友就说，这每天一杯瑞麟羊奶粉呢，已经成习惯了。虽然说不上来它具体的好处，但是呢，吃得下，睡得香，身子骨硬朗就挺好的。今天这一盒啊，省了10几块钱，这一个月就省了几十块，算一算，这价格折扣比什么都实在。 是的，您的消费观念呢和我一样，奶嘛本来就是要喝的，既然选，肯定要选择好奶，选择恰当时机的买到更优惠的价格。而且重阳节到了，做儿女的想想父母年纪大了，关节酸痛，营养缺失，身体开始走下坡路，这是不可逆转的事实。但是我们呢，可以让父母的衰老变得慢一点，老年朋友也一样，要学会自己关爱自己，把健康呢放在首位。重阳节特别活动，从未有过说把羊奶当作赠品赠送的。那今天呢，买羊奶送羊奶，99元一盒，6盒送一盒，单盒划下来仅需要84块钱。 是的， 我们看到0255的王女士说啊，现在买一盒啊，就比平时呢便宜了10多块。反正这奶是长期喝的嘛，多囤一点。还有刘阿姨也表示，这瑞麟羊奶啊，喝着有营养，而且不膻，每天一杯呢，都成为固定习惯了。 确实是这样，3个半月，105天的羊奶才594，每天呢才几块钱。菜市场的一把葱姜蒜，也就是或者啊，也就是3-2个苹果、1斤橘子的钱吧，却可以补充到羊奶当中640毫克的钙、7.5毫克的铁、18.3克的蛋白质，还有维生素 A、B、C、D、E 等等，让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呢，可以每一天多点营养。关键是呢，重阳节咱们不仅呢是把羊奶价格变更低了，而且还送大家称为植物黄金的亚麻籽油。 是 啊，看到线上2639的朋友拨打4007106108。4007106108，说我真喜欢你们送的这个亚麻籽油，超市里面买啊，这一小瓶就得10来块钱了。还有1210的李阿姨说啊，这女儿呢之前买过亚麻籽油给我，还开玩笑说我上了年纪要多吃这种油。 好的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最后再为您播报一遍，瑞麟羊奶粉99元一盒，首次做到买羊奶送羊奶，一共7盒，3个半月的量只需要594元，单盒低至84块钱，还有一瓶珍惜健康的好油亚麻籽油免费赠送。加油来拨通热线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温宁是圣物，是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。接下来的这一时段，请您收听由北京市延庆区委宣传部、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出品的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《平北英魂谱》。 北京市延庆区是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，这里不仅山清水秀，气候宜人，更是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举办地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。同时，延庆还是浸染过无数革命先烈热血的红色沃土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延庆处于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带，在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下，平北军民不畏流血牺牲，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。他们用鲜血铸造了不朽的丰碑，他们的精神和事迹激励我们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，继2017年12月延庆区推出大型文献纪录电影《北平以北》后，在老一辈艺术家指导并参与下，近日由延庆区委宣传部、延庆区文联共同推出反映平北抗日英雄人物的系列评书《平北英魂谱》，欢迎收听。侦查员化妆巧立功，演播王军。 1942年4月12日，一大清早啊，在北平城德胜门来了这么一男一女。女的呢骑着毛驴，头上啊还带着孝，穿着打扮没什么出奇的，一看就是乡下的女人。后边跟这个男的赶着毛驴，德胜门刚开，他们就进了城门。这有入城证吗？守门的两个伪军把枪一横拦住了他们。老宗，那尿老了，那从馆外来。说着呀，这个女人赶紧由打口袋里掏出这么一封信来。老宗，你要不信的话，你看看这封信。伪军一看这信，又看了看这女的还带着笑呢。你娘死了，就你奶奶死了，没他妈入城证也不行。下来搜，这老关外。这一下后边啊，赶毛驴的男的赶紧上前也拦这伪军。老总，你行点好，你就给抬抬手，你把我们给放过去吧。这女的也是灵机一动，俺又打馆外来，俺哪知道什么入城证啊。说着话又打口袋里掏出来20块钱，就塞在这伪军手里了。老宗，这是点小意思。哇，这可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。这伪军一看，哟，钱呐，和当时就变了模样了，点头哈腰的。哎呦，好，哎，太太，对不起，您呢骑好了驴，您进城啊，您慢着点。俩伪军拿着钱高兴的不得了。这个说，要照这样啊，刚开门大清早就这么多，这要一天干起来，这得多少钱呢？哎，比司令赚的多，你拉倒吧你，还能个零个给钱呢。哎，这活有干头，那好好干呢，别他娘嚷嚷了。哎，蔫不溜的把这钱装起来得了，一会儿让他们皇军知道了，小心你他妈这脑袋。好，站住，又开始检查下一个。俩伪军呢挺高兴，可他们俩哪知道，刚才进城这骑毛驴的他不是女的啊，不是女的，那正是啊驻延庆老师团二营的侦察员小李儿。他化妆成女人混进了北平城。进城之后，小李就说，咱们呢奔鼓楼。哎，往东走啊，奔鼓楼，往南直奔东郊民巷，不能走大街，穿小巷走背街，这道路你熟吗？这赶驴的微微一笑，您呐，您就请好吧，